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不过幸亏他病了。 班主任刚刚放下的心又在瞬间紧绷起来。 怎么了？ 池小池压低了声音，摆出了和信任的长辈说小秘密的姿态。 老师，我跟你说啊，你别跟其他人讲啊。朱老师总跟我说一些奇怪的话，我听着很不舒服。其实我都想装病不去了，结果朱老师自己病了。 奇怪的话？ 嗯。 池小池在口袋里掏了掏，摸出了一支录音笔来，并一脸坦荡地卖了队友。 我妈让我每次去朱老师家都要录音，方便回来温习。我觉得朱老师有时对我的态度奇奇怪怪的，可又不敢跟我妈妈讲，我就把录音拿去给我的邻居家哥哥听。我哥听完后啊，说让我不要再跟朱老师接近了，也叫我不要随便跟别人讲。他说了一堆话，我也不是很懂。 班主任看池小池这副模样，的确是不像是受过伤害的样子，暗自松了一口气之余，又接过了他递来的录音笔，打算送去给自己的同学听一听，找找线索。将录音笔收好后，班主任不禁问他： 你哥哥为什么不让你跟别人讲？ 池小池眼里突然浮现了一些奇怪的情绪，与他少年青涩稚嫩的脸毫不相称，仿佛是前世的刀刃又一次剜过了心。但很快的，那丝不协调便在他脸上消失无踪。池小池往后一靠，舔了舔唇。 因为根本没有人会相信我啊。 确定受伤者不是池小池后，班主任并没有就此彻底安心，这就意味着真正的受害者还没有找到。相比之下，朱守成的同事才是真正的焦头烂额。音频在手反复播放，经过再三确认后，除了可以肯定其中一个主角就是朱守成外，关于受害者的姓名是什么，老师们又起了争议。朱守成念那个孩子的姓名时，语调又轻又暧昧，不知道是小池、小池、小石、小智还是小智。而朱守成一扫上午被抓包时的无所谓态度，一个字都不肯承认，只躲在副校长办公室里不出来，气得有些血气方刚的老师恨不得把他揪出来摁住打。总之，录音的日期不详，具体的受害人更是不详，甚至有可能是朱守成教过的任何一个男孩子。那无端损坏的设备直到第三节课上课铃响后才修好，而一整个中午的时间已经足够学生们把这件学校里发生的新鲜事鹦鹉学舌给家长听了。下午上课前，已经有好几个家长陪同孩子来学校，严肃地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会有老师和孩子相关的不雅音频播放出来。班主任们苍白地解释了几句，总算是把提出质疑的家长先哄走了。然而该来的还是会来。第二天一大早，学校外面的马路直接被用了一晚上彼此交换信息的家长愤怒至极地堵了个水泄不通。孩子受害这种事，如果只轮到一家头上，哪怕有了确凿的受害者，还真有可能把打落的牙齿嚼吧嚼吧，或许吞了。讨公道，说来是嘴皮子上下碰几碰的事儿，却不是谁都能讨得起的。小镇上藏不住秘密，一旦把孩子被侵犯的事情闹大公开，不消一天绝对会成为这里人的议论热题。当然会有谴责害人者的声音，但是受害者也会就此完蛋，永世不得翻身。 你是男的，还年轻力壮，为什么打不过男的？别不是学生造谣想敲老师一笔吧？说不准是学生自愿的呢。你成绩那么好，是不是因为和老师关系好啊？哎呦，和男人睡啦，真恶心，那不也是同性恋喽？害人者未必会入狱，但受害者的人生必将暗淡无光。这小城乡结合部，有钱有能力搬出去的早就搬出去了，难道要家长为了躲避流言蜚语扔了工作和孩子一起背井离乡吗？公道在现实面前，有的时候当真像一个孱弱的孩子。但现在情况不大一样了，没有受害者时，人人就都有可能是受害者。被朱守成教过的男孩子家长自不必说，在其他家长眼里，朱守成简直是饥不择食，色中恶鬼，连男孩子都敢下手沾染，那女孩子呢？要知道他可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人，怎么可能对女人没有兴趣呢？学校门口的家长出离愤怒，拉着连夜赶至出来的横幅，声声怒喝： 滚出来，姓朱的，给家长们一个解释。 中学的烫金招牌被鸡蛋糊满了蛋液，金牌教师栏上朱守成的脸被人用黑色油性笔涂了个漆黑。学校刚开学一天就被迫停了课，所有的学生都回家自习，而家长们组队冲撞校门的事件把在外地参加交流会的校长都吓着了，800里加急的往回赶。在校长没有赶回来前，只能有两名副校长组织老师安抚家长，然而语言解释实在太过匮乏，家长哪里肯听呀，干脆直接在学校门口静坐示威了。与此同时，当地小派出所也乱成了一锅粥，十几名家长拿着转存了不知道多少遍的录音，激动地要求警察把朱守成抓起来。派出所里资格最老的老戴好不容易听明白发生了什么，挥了挥手臂，试图让大家安静下来。 这录音不能算证据，得有人指控我们才…… 我们指控，指控这个老师人面兽心，不干人事儿。 不是这个意思。 老戴擦了擦满脑门的汗， 这事儿总得有个受害者出来吧，光凭一段来路不明的音频。 家长们集体静默了一瞬，紧接而来的是滔天的怒火和斥责。 这声音还不能证明吗？我们都不聋，听得出来是谁？ 老戴口干舌燥， 这是法律规定，没有真凭实据我们没法抓人。 什么狗屁法律？ 老戴简直是一个头两个大。这地方的家长连有大学学历的都少，又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哪里听得进道理，愿意听他讲那些条条框框。他们七嘴八舌，吵得老戴头顶冒烟，耳朵嗡鸣，火气一阵阵的往上窜，不由厉声呵斥： 都安静，吵什么吵？ 家长们安静了一瞬，又爆发了一阵更刺耳的喧哗： 你们是不是要包庇啊，蛇鼠一窝？ 老戴秀才遇到兵，有嘴也讲不清，混乱中还挨了一脚，登时气性上头： 谁打的？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叫袭警，小心我把你们都抓起来。 也不知道哪个女人尖着喉咙叫了一声，老戴就被揪了起来，没头没脑的挨了好几下锤，脸上也被女人指甲刮开了花，吓得他捂着脸连连后退，嚷嚷着别打别打。等人潮散去，老戴的警徽都被扯了下来，制服衬衫从裤子里溜出了一大截，他死死地吸着气，捂着被指甲刮肿起来的眼角，看着面前一脸法不责众的无所谓表情的民众，嘴唇蠕动几下，也只敢在心里怒骂几句那个姓朱的罪魁祸首。家长们余怒未消，继续指控： 你们警察不是为人民办事吗？现在人民有难，你们管不管？你管我们要什么证据？找那个姓朱的呀。 没错，我有个朋友就在那个学校工作，亲耳听见那姓朱的承认是他干的了，太他妈嚣张了。 老戴整理警徽的手一顿，瞪着说话的人： 你怎么不早说呀？